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为大家主持嘅系高福慧同埋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林志恩，我哋头先咧就同大家一齐咧收听咗有关卫生防护中心嘅疫情记者会啦。见到今日咧新增嘅确诊个案咧进一步上升，去到1161宗，入边咧有1153宗咧系本地个案嚟噶。张竹君医生咧就话，入边咧其实仍然系有好多跨家庭嘅群组，涉及嘅人数咧系每一个群组入边咧系10至20人，咁入边嘅组成咧，其实可以话系咩人都有啦，例如系家庭主妇啊、长者啊，或者系退休人士咁，呢啲人咧都可能曾经去过商场同埋街市，呼吁市民咧系减少外出。其实而家疫情发展到呢一个地步咧，好多人会关心到底系咪真系仲系控制得住咧，同埋咧有关我哋即系公立医院嗰个承载嘅能力系唔系能够做到将需要救治同埋治疗嘅病人咧，都收咗入去呢一啲嘅设施入边。 因为呢度就諗到有两个问题㗎喇。其实而家每日新增个案咁多，咁第一呢就当然係嗰个头先高福慧讲㗎喇，即係嗰个公立医院嗰个负荷嘅问题啦。第二呢就係嗰个究竟我哋仲係咪追踪到嗰啲个案呢。咁我留意到呢今日呢其实就已经政府又同步启动咗嗰个居安抗疫嘅计划啦。咁而家呢有一啲叫做紧密或者次紧密嘅接触者呢就可以喺屋企嗰度检疫嘅。咁但当然佢嗰个检疫的日数会不同啦，咁医疗辅助队咧就会向他哋派发一啲快速检测包啊、温度计等等啦。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会公布咧嗰个家居检疫人士咧所居住嘅大厦名单嘅。咁同时咧佢哋会戴上手带啦。但系咧香港嗰个嘅居家嘅自我隔离咧就唔同内地啦，因为内地就会有一啲可能有一啲生活嘅日常必需品咧会由一啲专人去派上门啦。咁但系香港咧，嗰一啲嘅紧密同次紧密接触者咧，嗰个起居嘅生活咧，就要佢哋自行去安排啦。咁呢一个系一个问题啦。下一步我哋都会谂啦，就因为而家嗰个公营医疗体系个负荷咁严重嘅时候，会唔会咧之后咧唔系净系紧密接触者，而系一啲确诊者咧都需要居家隔离咧？咁但系香港嘅情况又同外国会好唔同啦，因为外国我哋即系见到啲人可能住得大啲啊，亦都冇咁多高楼大厦。咁香港咧，如果要做一个嘅居家嘅检疫嘅话咧，相信个难度会更加大。 嗱，呢度咧有一个数字可以同大家补充翻咧，就系头先咧卫生当局就话咧参与紧居家检疫啊，即系居安检疫计划嘅市民人数咧已经达到606人啦。咁即系咧呢啲喺社区入边啊，自己喺家居入边做紧检疫嘅密切同埋次密切接触者咧，系个人数咧系达到606人。咁至于头先我哋讨论到咧话而家嗰个公立医院嘅负荷嚟講咧，亦都有一啲數字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咁剛才啦，醫管局嘅李立業醫生啦，就喺記者會入邊話咧，其實而家咧係有1990名嘅對檢測呈陽性嘅病人咧，就係咧收咗入去公立醫院啦，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啦，同埋咧係位於亞博嘅社區治療設施。咁另一方面咧，喺竹篙灣新開嘅500個隔離病床咧，呢度係講緊收一啲輕症嘅患者嚇，咁咧亦都咧係已經住咗200人啦。佢咧就話整體嚟講咧，隔離病床同埋病房嘅使用率咧已經係達到90%啦。當局咧就係積極尋求緊更多嘅檢疫隔離設施，咁啊。可想而知咧，就係當呢啲公立醫院嘅隔離病床同埋竹篙灣新開嘅隔離病床都爆滿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需要新嘅檢疫隔離設施去到裝一啲輕症啊嘅病人。咁但係當如果呢啲隔離嘅設施都係未追得上個確診嘅速度咧，就會發生好似頭先阿林志恩你講咁樣樣，可能咧係需要行到去居家治療呢一步啦。 咁當然呢個第一步要做啦，就係即係分流啦。因為如果我哋講真係要喺 居家做一啲確診者嘅隔離，其實通常我哋都會講緊可能係一啲年輕啲啊，或者有自理能力啊，或者一啲輕微嘅病患者，佢哋先比較適合咧係去居安做隔離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一啲重症啊，或者老人家佢哋冇辦法照顧自己嘅話咧，其實都要去翻公營醫療體系嗰度嘅。咁另外我哋頭先亦都提到一個問題啦，就係因為香港咧，即係始終你住得密啦，咁亦都未必好多人會有自己一間房嘅。咁嗰個真係要如果確診者係居家隔離嘅話，咁喺執行上面咧，似乎有好多考慮都要做到。 嗱，冇錯，即係例如如果同佢同住嘅家人係冇辦法同佢安排到有完全區隔開嚟嘅生活嘅設施，譬如如果都係要共用嘅廁所嘅話，咁即使佢係居家治療或者係居家檢疫都好，會唔會增加咗喺家庭入邊一啲交叉感染嘅風險咧？咁所以咧，其實呢度見到咧，就係我哋頭先一路討論緊啦，有關公立醫院個承受能力啦。嗱，呢個林智恩咧，我再想補充多一點咧，就係頭先阿李立業醫生咧有另一個呼籲啊，就係咧有關急症室方面嗰個擠擁嘅情況咧都係好嚴重啊。佢就提到咧由於近日咧有好多人咧做咗呢個快速抗原測試之後咧驗到自己係陽性啦，就走去咧急症室嗰度去到求診，就導致到咧好多急症室咧係嚴重爆滿啊。所以佢咧就請求咧現時一啲咧可能病症輕微嘅人咧可以轉到私家診所嗰度求診啦。而如果係驗到咧自己可能是初步確診是等待復檢呢，就可以選擇請家人呢代交深喉唾液的樣本，就不要一窩蜂地湧去急症室，因為這裡呢也是影響到急症室去提供服務和真一些緊急需要救治的病人的。 另外呢，就因為現在一日成即可能千多單的確診，我都留意到呢剛才政府的記者會上面，其實很多行家呢他們不只是想知道即是每日究竟有多少個案，或者那些個案發生的地點，而他們也想更加仔細去判斷的疫情，譬如他們可能會問，即是究竟那些個案有沒有打針的呢，或者他們是感染到 Delta 或者 Omicron 呢，還是他們入院之後的情況是沒有嚴重呢，相信呢即更加多的資訊可能是即比起純粹一個叫做單日的確診數字，是更加令我們可以了解到疫情的嚴重性。 關於這些仔細的資訊，其實今天都有部分的個案值得大家留意，因為醫管局就公布了有兩宗病人死亡的病例，分別是一位73歲和另一位是76歲的男病人，他們分別一位是打了兩針，而一位就是沒有打針的，這樣就是死亡了。到底這些資訊是否可以幫助到公眾去到判斷，這個有沒有打針和是哪些年紀哪些背景的人在 Omicron 這個病毒面前是更加脆弱呢，相信公布更加多這些資訊都是有助大家分析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稍後會請來一些傳染病方面的專家和我們仔細分析一下疫情。當然我們節目也都會跟進昨天政府公布很多新的社交距離措施，如果你有意見都歡迎打來跟我們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8输入同1153宗本地个案。香港011名记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初步阳性，他在大围的住所由于怀疑有病毒传播，昨晚被围封，居民进行强制检测，结果发现他初步确诊。这名记者对上一次翻工日期是2月5日，香港01话仍待卫生署进一步确认和指示，公司已经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新闻部以外的员工在下午5:00离开公司，稍后所有楼层的办公室将会清洁和消毒，并向相关同层的员工派发快速检测试剂。目前已经进行自我检测的几十名员工结果都是呈阴性，相关员工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才回工作岗位。政府完成沙田美林村美峰楼围封强检和执法行动，共检查732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检。政府提醒没有应门的居民，在看到当局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如果美方真心关注北韩人民的福祉，就不应该一味制裁施压，而应该正视北韩已经采取的无核化措施，回应北韩正当合理关切，采取措施缓解对北韩的制裁。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说，北韩长期面临安全上的外部威胁，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所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就应该解决北韩合理的安全关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早前呼吁北韩优先考虑本国人民福祉，停止开发大杀伤力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另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说，北韩位于慈江道的导弹基地可能用于生产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强生药厂暂停在荷兰一间主要工厂生产新冠疫苗。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位于莱顿市的厂房去年年底暂停生产新冠疫苗，转移生产一种实验性质可能更加有利可图的疫苗，预防一种不相关的病毒。这个厂房将会在几个月之后恢复生产新冠疫苗。公司发言人没有证实或者否认报道，即是说现在仍然有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疫苗的库存，将会继续履行对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和非洲联盟的附运承诺。强生公司预计今年旗下新冠疫苗销售额介乎$30亿至$35亿，远少过辉瑞同期$320亿的销售预测。但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依赖强生疫苗，因为这种疫苗只需要打一针，亦都不需要超低温冷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桑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车龙嘅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围的积运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一段的积运街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在大埔的东昌街因为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一段仍然都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过往的经验大约有30%的公务员是未必需要回到他们的写字楼里面去做事。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做那个强检啊，追踪啊，需要很多人手，减低回到去办公处所大致上都是有3-4%左右，所以我相信这一波都是相类似，甚至可能会更加少一点。 星期六朝早8-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系讲紧啦今日疫情嘅最新进展啦，林志恩。 嗯， 不如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一位传染病嘅专家，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最新嘅疫情啦。电话旁边咧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喺度，林医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 好。 是林医生啊，今日咧最新嘅确诊数字咧系已经过千宗啦，去到1161宗。其实咧好多市民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啦，就系、是我哋仲系讲紧一个围堵啦，一个清零嘅方式去到做，其实仲系唔系真系一个能够控制到嘅疫情咧，还是已经好似专家喺较早时段提醒市民咁，出现紧一个系几何式嘅爆发咧？ 即係好明顯嗰、那個，因為我估相信大家明白，可能係真係新年農曆期間，大家個聚會比較多啲，咁變咗個疫症本身，因為 Omicron 傳播力一個都可能講緊傳俾五六個啦。因為睇翻港大早前即係發布一啲嗰個有效嘅繁殖率咧，其實最高咧呢、這個第五波咧可以去到大概56%嗰啲數字，比之前嗰幾波都係高啲嘅明顯。咁只要佢有比較多嘅人，大家互相有個交流聚集嘅話咧，咁、那個風險一定係高啲嘅。咁但係至於你話係咪即係譬如今日過千宗，係咪屬於幾何式嘅上升咧？咁當然個上升係明顯係一路咁每日個數字係高緊啦。咁但係隨住嗰個社交距離嘅限制啊，或者各樣嘅防控控制措施啊，咁我哋相信個疫情係一定係會緩和落嚟嘅。不過就到底喺呢一刻係咪個頂峰咧？同埋嗰個即係到底嗰、那個第五波係會好似我哋香港嘅第二、第三波，定係好似第四波咁樣嗰、那個即係高峰之後嘅走勢咧？咁我相信個高峰之後走勢可能會係拉得比較長咁樣一段日子先會開始會回穩到咯。咁所以我估大家即係市民要有個心理準備嚇，就算佢高峰即係喺未來一星期會即係達到高峰嘅案數字，但係之後都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先至會可以去翻我哋第五波之前嘅情況。 我见唔同嘅专家咧，对于今次嘅疫情会几时去到高峰，同埋要持续几耐，都有唔同嘅估算。有一啲就话6个星期，有一啲就话8个星期，甚至更长。你喺呢方面有冇你嘅估算或者睇法啊？ 其实系好难估嘅，因为如果你睇翻过往喺一啲唔同地区嘅啲 Omicron 嘅爆发咧，咁其中嘅特色就系话佢会快上快落咁样啦，即系比起其他嘅一啲即系之前嘅病毒株咁样。咁但系呢、這个因为疫情，譬如话到底几时会到高峰，或者系嗰个波浪系点样，其实可能系会有好多嘢会影响到啦。咁除咗 Omicron 本身传播力之外咧，即系都要睇翻嗰个地区嘅政府，即系到底用啲咩嘢非藥物嘅干預措施啦，同埋市民係點樣配合呢啲咁嘅非藥物干預措施，係咪完全配合到咧？咁樣譬如話，即係政府當然都有鼓勵大家唔好有啲跨家庭嘅聚集啦，即係喺疫情期間。咁大家都明白，可能大家有可能個別嘅市民未必完全意識到個疫情嘅嚴重性啦，或者唔明白，譬如點解要再達至動態清零這個策略這個目標啦，咁變咗未必完全配合到嘅時候咧，咁啊會即係增加咗個風險，咁所以亦都係會令到嗰個估算非常困難嚇，即係有一啲數學嘅模式去估算一啲波浪，譬如話到底係點樣嘅，咁但係我相信喺每一個地區嗰個情況一定會好唔同，所以就我覺得係冇人能夠好準確咁預測過我哋呢次第五波到底走勢如何。 嗱，那個疫情嘅趨勢咧，頭先我哋就傾到咧，即係都會影響個公營醫療體系嘅負荷啦。咁而家咧就即係緊密同埋次緊密接觸者就可以喺屋企隔離。咁我哋亦都估算緊，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咧，隨住個疫情可能越嚟越嚴重嘅話咧，亦都有一啲確診者有機會要喺屋企隔離。咁但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居住環境即係同外國好唔同啦。咁而香港市民一般咧又冇一啲所謂叫自行管理健康狀況嘅經驗。咁你會預示到咧，即係假設真係是要一些確診者居家隔離的時候會出現一些什麼執行上面的問題？ 我都預示到會有很多問題出現，即是譬如說我們過去譬如葵涌村也好，或者其他的禁足啊、圍封啊的一些情況，都會有一些很多實際操作上面的困難會出現，即是你提過的香港和其他地區那個 即係實際嘅環境有好多即係因素係唔同啦。咁如果真係要即係一啲確診者真係留喺屋企嘅話咧，咁我估係即係少不免會唔會造成一啲譬如話自己家居裏邊嘅一啲即係因此而造成一啲感染，即係完全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或者係即係應該都話會好有機會都會發生啦。咁所以我估大家市民變咗希望就我估真係依家買家明白政府佢要。講緊係盡量做個動態清零嘅一個策略啦，咁即使話點都要將個數字壓落嚟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即係無論醫管局嘅或者衞生防護中心個追蹤個能力，始終個容量係會有限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好大部分喺呢個階段嘅防疫，其實係真係要市民去配合，即係將個整體個數字要減低，咁先至可以避免，即係譬如話，如果大量嘅病患者其實喺屋企嗰度接受呢個隔離甚至即係治療嘅話咧，咁少不免係到嗰個階段咧，一定操作上會有非常之多嘅問題出現，甚至可能因此而產生一啲感染嘅個案嚇。咁呢個係其實真係會預示到會出問題。 但會唔會預計其實我哋香港行到居家治療呢一步都係即係可以預期會出現嘅一個狀況？ 我覺得未必嘅，因為即係因為譬如你見到或者都聽到醫管局其實都即係用盡好多嘅方法去即係嘗試增加啲即係治療設施啦，咁亦都係會即係加速一啲病人即係或者好轉嘅時候盡量出院啦。因為過往我哋係用一個比較保守嘅策略，即係關於譬如話出院嗰、那個條件，即係話係差唔多話肯定曬個病人係差得都係100%冇機會傳染個病毒，我哋先俾佢走。其實好多時候。好多呢啲病人其實係已經較早階段，其實已經冇乜傳染性嘅。咁依家可能我哋要將嗰、那個即係風險管理嗰個條線輕輕拉低咁樣，俾早少少出院咁。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知道，尤其是喺病徵開始之後咧，即係譬如5至7日之後，嗰、那個傳播性其實都會大減嘅嚇。咁一啲冇病徵嘅病人，如果佢病毒量比較低嘅時候，亦都一樣嗰、那個傳播性亦都比較低一啲啦。咁佢哋可以翻屋企嚇。咁嗰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傳到自己屋企人嗰個機會好細。咁變咗增加翻。嗰、那個整個治療設施個 turnover， 咁其實係都有機會係可以接收到嘅病人嘅，咁不過就呢、這個當然係要即係整體配合啦，即係譬如話有可能一啲非緊急服務又要延誤啊、延遲啊咁樣，咁呢個當然唔理想，因為可能因為有啲唔係因為 covid 嘅病人喺因為。咁樣情況之下治療都可能推遲，有一啲即係連帶嘅問題出現咗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會去到嗰、那個所有病人都要留翻屋企嗰度治療咧？就我自己覺得就，除非真係未來嘅一兩個星期係仍然個疫情係即係真係幾何式咁上升，倍數咁上升，咁我覺得暫時都未必一定會去到咁嘅階段嘅嚇。咁始終過去幾日大家都應該意識到個政府即係亦都即係加強好多限制，應該要我估之前唔明白嘅，或者依家都意識到點解我哋真係要即係齊心咁樣去即係幫手一齊防疫。咁如果跟翻配合啲指示，整體社會人流少咗嘅話咧，其實嗰個疫症希望喺未來一兩個星期係到頂咧，咁就減輕翻嗰個治療措施嘅壓力。 我想問一個再長遠少少問題啦，因為其實咧新冠病毒我哋已經差唔多兩年時間啦，其實你會發現即係每一隔一段時間咧，佢就會出現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嘅。咁其實專家會唔會有一個估算，就係話 Omicron 之後，即係仲有機會會再有一個變種？咁而香港有冇咁嘅能力去做一個預備嘅工作？ 呢度好問題嘅。咁如果你問會唔會出現另外一個變種，都幾肯定係會出現另外一個變種病毒噶啦。咁只係話即係另外一個變種病毒到底佢同 Omicron 嘅比較係點樣咁解啫。譬如如果你睇無論係關於特別我哋最關注佢變種病毒嘅一啲傳播力啦、致病性啦、或者即係對治療嗰個反應呢幾方面啦。咁如果係出現一個即係大規模嘅一個變種病毒株係而能夠造成嘅傳播力比 Omicron 更加犀利嘅話咧，咁就有可能係會取替到 Omicron， 即係成為一個主流病毒株啦。咁呢個係咪會直接同佢嗰個致病性或者啱講嘅譬如治療嘅一啲反應係咪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咧？又未必嘅。咁即使話譬如有可能啦，如果取替到 Omicron 咧，即係幾肯定應該係佢嗰個傳播力係會高一啲嘅。 咁如果不幸嗰個病毒株係嗰個致病性係比較高啲嘅時候咧，咁就非常之唔樂觀啦，因為咁會翻翻去即係一個傳播力又高、致病性又高嘅病毒嘅時候咧，咁就唔係即係可能即係大家都明白，依家 Omicron 我哋講緊可能如果佢嘅致病性比較低嘅時候咧，咁我哋打曬疫苗，我哋都可以放鬆些少啦。咁但係如果有另外一個變種病株，佢嘅致病性高咧，可能係又翻翻去轉頭咧，變咗我哋又會有另外一個全球大流行出現嘅，咁呢個咧係冇人知道會唔會發生嘅，咁但係會有一個有新嘅變種病毒株出現咧，就一定會噶啦。 嗯，最後咧想請阿林醫生你俾少少意見一啲市民啦。嗱，因為咧見到呢幾日咧有唔少係確診嘅人士咧係留喺屋企嗰度咧等待送院，而且嗰個相隔嘅時間咧，有市民反映咧都幾長嘅，可能咧係即係幾日咁樣樣去到等呢個送院嘅通知，亦都有市民咧可能做咗一啲快速嘅抗原測試之後，發現自己係陽性咧，留喺屋企嗰度等待一個復檢嘅結果。咁啊，喺呢啲情況之下，你會有啲咩意見去俾呢啲可能風險比較高，但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又未去到一啲隔離治療設施或者係醫院入邊咧去到治療嘅病人呢？ 嗱，几方面啦，自己如果系即系怀疑系染疫嘅人士嚟讲，第一就的而且确 Omicron 系一啲较后生或者冇乜共病嘅人士嚟讲咧，其实嗰个致病性相对嚟讲较低嘅。咁当然即系亦都有可能会发烧或者有啲病征病状啦。咁可能有如果屋企有啲舒缓性嘅药物都可以即系照样服用啦。咁当然一定要戴好口罩嘅喺屋企度，因为過往一定喺屋企係比較鬆懈嘅呢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好，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喺屋企都唔會戴口罩。 意思係喺自己間房度都最好戴住口罩。 係啊，冇錯，係啊，即係咁變咗，起碼嗱唔使，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譬如個病者你話全日戴住口罩咧，好焗嘅，咁我覺得其實你戴一個外科口罩都足夠噶啦。咁嘅情況之下，就唔需要話譬如話戴啲好高效能啊 N95 啊 KF94 或者係需要戴兩個口罩。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病患者自己咧，你戴一個外科口罩就已經阻隔咗好多你噴出嚟嘅飛沫嘅，咁當然你自己留喺個空間咧，亦都係有個空氣嘅流通係比較好啲嘅啦，嚇，盡量開一啲對流窗，而嗰個氣流最好咧就唔係話長期係會流翻入去有其他啲未受感染嘅一啲屋企人嗰、那個地方啦咁樣，咁未受感染嘅即係屋企人嘅話咧，咁就一定要留意自己嘅手部衞生啦，嚇，同埋呢個戴好口罩，即系屋企一樣都要嚇。咁如果未受感染嘅病者有同受感染病者有少少不同，就係、是、如果可以即系承受到兩個口罩，即系話我特別係講緊戴外科口罩，有啲人真係好多空隙嘅，即係戴得唔好。咁衞生防控中心教咗大家去點樣即係綁個結啊，令到自己個外科口罩貼面一啲噶啦嚇。咁因為我哋所謂戴兩個口罩目的咧，就唔係話單單係純粹個過濾功能即係阻隔大咗，其實係因為我哋成日講緊唔係話戴兩個外科口罩，係戴個布口罩出面咧，令到個裏面外科口罩貼面一啲啊。咁變咗佢起碼一啲微粒唔會經過啲罅隙飄咗佢。咁當然你用翻個綁得好啲嘅方法，其實貼面個外科口罩咧，其實咧都係個效能都係高嘅，唔係話特別低，完全冇作用嘅。咁所以一定要戴好口罩啦。咁啊，同埋最緊要大家唔好無端端去摸自己眼鼻口啦。咁呢啲一樣啦，呢啲意識嚟講咧係要有嘅，喺屋企都要有嘅嚇。咁啊但係如果做足曬呢啲咧，其實未必一定會感染到嘅嚇，就唔需要話過分咁憂慮啦嚇。 嗯，好啊，多谢你啊，林伟信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林伟信咧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嘅，咁头先都提供咗一个建议俾大家啦。如果大家屋企入边系有确诊者等候紧送院，或者咧系做咗快速抗原测试系阳性，等紧复检结果咧，林医生建议嗰个患者本身咧可以喺屋企嘅自己房里面咧都戴一个口罩，而佢嘅家人咧可以考虑咧戴一个比较贴面嘅外科口罩，或者咧系戴两个口罩咧去加强防御嘅。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起咧，去建起呢个围墙，去堵截呢个 Omicron， 或者系将佢咧系截断嘅话咧，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系要 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吓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系打针啊，吓，因为咧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咧我哋嘅接种率咧其实系上升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都呼吁大家系打针。而第三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咧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佢喺度做咧，即系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经系去过呢个地方吓，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香港电台有一则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的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工作人员傍晚会派发晚餐，晚上八点之后会安排检测，请居民等候工作人员的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林子欣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政府昨天最新公布出来的，都可以说是非常之辣的社交距离措施。昨天都引起不少的市民都打电话入嚟咧，同我哋讲佢哋嘅各个嘅意见或者疑问啊，或者都喺度呼吁下啦。如果你对于新一轮啊，一啲限制社交聚会嘅措施，譬如系疫苗通行证啊，譬如系限聚令嘅收紧啊，同埋咧系扩展到私人场所，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或者简单讲下个内容先啦。嗱，琴日政府咧就宣布咗咧，系会将咧额外嘅六项嘅地点咧列入 599F 章入面的表列处所范围，入面包括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宗教场所和理发店。那就是说第时市民出入这些场所就要用安心出行，而在2月24号之后就更加是行这个疫苗通行证的政策，到时市民是要打了针才可以入这些场所。林智恩， 是啊，那如果我们看回这些措施的话，其实所有有一些叫惠民措施，但也有一些的辣椒的。那如果惠民措施来讲，就是譬如臨時的失業的一次過津貼啦，但我想對於一般市民來說其實辣椒就比較多的。當然我覺得今天那個政府官員交代的一些資訊就多過昨天了已經，但就執行上呢都還有一些細節，可能一人間我們都再會跟嘉賓去談啦。不過我覺得最明顯的事就是這些措施背後的政治訊息其實就很明顯了，就當然就是想盡量壓制我們現在各種形式的社交啦，即係盡量市民係冇乜必要就唔好出去啦，就希望咧喺呢段時間咧係可以盡量去截斷嗰個傳播鏈啦，同埋咧係盡量利用呢段時間咧去追翻個疫苗接種率嘅。咁我睇到咧，即係政府嘅態度咧都從過往係有啲唔同，因為過往咧其實佢就主要係勸告啊，或者提供一啲誘因咧，令到市民係會打針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加入咗一啲比較強制性少少嘅措施啊，譬如罰款咁樣。咁我哋用疫苗通行證做一個例子啦。咁理論上咧，其實疫苗通行證咧，如果我哋睇翻外國嗰個執行嘅方法咧，就係希望等嗰啲接咗疫苗嘅人係可以有更大嘅行動自由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兩樣嘢都同時收緊啊嘛，即係社交距離措施收緊啦，咁又同時行疫苗通行證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基本上咧，即係有打同冇打咧，嗰個行動自由咧，我認為都受咗一定嘅限制噶啦。咁所以其實疫苗通行證咧就變咗係一個我哋出行嘅一個好基本嘅條件咯。就不是一个额外诱因，因为似乎政府认为即是那个叫给市民诱因那个阶段已经过了，即是现在就应该要比较严厉地去执行那些防疫措施。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琴日啊，當大家討論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咧，都講到而家嘅一啲限制其實係咪合乎比例咧？嗱，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關於咧，頭先嗰啲表列處所入邊咧，宗教場所同埋理髮店咧，其實係由聽日開始咧係會關閉嘅，直至到去咧2月24號。咁嗱，呢一個做法咧就會令人質疑啦。嗱，因為理髮店咧，其實早前咧的確係有一啲疫症出現嘅情況咯，但係宗數咧遠遠都唔及咧，譬如食肆或者其他一啲需要除口罩啊，或者你嘅停留時間係好耐啊嘅一啲高危場所。咁所以咧有一啲理髮店嘅東主同埋負責人咧就認為，其實應該係 係喺爆疫嘅地方嗰度咧，係做好消毒啦、關閉啦，而唔係咧一刀切嘅形式咧，去到將所有嘅理髮店咧都去停業啊。咁所以就產生咗一個咧，到底而家我哋推行嘅呢啲社交距離措施係咪合乎比例上面咧去限制緊我哋嘅行動啊？ 咁另一個即係除咗合乎比例之外，即係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嗰個成本效益啦。因為強制性措施當然嘅，即係當局一定會有一啲執法上面嘅成本啦。咁而對於頭先你所講啦，即係一啲經濟民生啊，甚至一啲倫理關係咧，都會有一啲社會上面嘅成本嘅。咁亦都衍生咗一啲執行上面嘅疑問啦。譬如其中一個咧，會比較爭議性嘅措施咧，就係講緊私人處所啊，即係而家就禁止兩個以上嘅家庭咧係聚會啦。咁當然啦，政府就解釋咗嚇，佢唔會主動去上門抽查嘅，只係咧萬一咧有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出現感染咧，就可能會追究啦。咁呢度好多市民可能都會問啦，咦咁會唔會反而導致一啲即係隱瞞嘅情況咧？因為可能有一啲人擔心即係連累屋企人咧，就可能冇講到佢去過邊度啊。咁呢個可能會影響咗一啲追蹤嘅工作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個鄰居啦，或者一啲保安佢哋有冇一啲通報嘅責任咧？咁如果有嘅話，其實事實上都會好影響到嗰個鄰里上面嘅關係。 嗱，其實我哋頭先咧講咗咁多嘅措施啦，嗱，相信好多市民大眾咧心入邊咧都有唔同嘅疑問嘅，即係無論係我哋頭先提出一啲可能比較方向性、原則性嘅一啲疑問啦，亦或喺執行上面，到底咩嘅情況之下可以獲得豁免？到底乜嘢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係一個可以去辯護嘅理由啊，咁大家都會有好多疑問嘅。咁呢個又可能咧衍生到第三個問題啦，就係咧執法者點樣去理解呢一啲嘅規則，同埋咧佢哋嗰個手鬆手緊嗰個程度係咪能夠保持一致咧？咁呢度咧就係即係牽涉到一個喺政策執行嘅時候係咪能夠同即係制定嘅時候咧係嗰個預想咧係一致，會唔會咧係喺執行嘅時候咧反而係即係出現問題，同埋咧有好多爭拗嘅情況。 因為商場就係其中一種所謂叫被動執法啦，即係話唔會有人去主動去檢查你有冇打到針嘅。咁但係咧公眾人员咧系会获得授权去做抽查，咁而违反嘅人咧就会被罚5000元。咁但系咧，我哋都留意到当局有提出啦，即系呢个新措施之下咧，会有一啲合理嘅辩解啦。咁问题咧就系我哋过去见到有时有啲前线人员去执行啲防疫措施嘅时候咧，佢哋前线嘅人系要做判断噶嘛。咁有时总会同市民会出现啲争执嘅。咁而今次因为嗰、那个即系会实施个疫苗通行证个范围都大，咁点样避免呢啲争执嘅情况咧，亦都系一个执行上面嘅问题。 我哋就问咗好多问题啦，听紧收音机嘅你又有啲咩问题或者意见想反映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我哋稍后咧会听一节嘅交通消息，之后咧系会有详尽嘅新闻报道，跟住节目翻嚟自由风再同大家倾过。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接近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嘅呢一段积运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世茂坪，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赤立角屯门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明生物61.6跌6.5，阿里巴巴118.8升7.6，中国移动57.9升1.65，美团229.2升8.2，快手94.65升4.7，盈富基金24.96升4.8，中国平安65.5升3，安踏体育129.4升5.7，建设银行6.17升2仙。五大升幅股份：广进集团控股、Cooling、Pacific Legend、宝德国际发展、长盈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金山能源股权、融众金融、海天天线、港亚控股、ITP Holdings。

在这一节的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是有高福慧和林子欣在为大家主持的。林子欣，我们刚才就讨论到有关政府宣布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之下，我们想到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节我们就想和大家集中谈一下有关新增的表列处所入面去到执行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的时候有机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昨天政府就宣布将另外六项的场所，包括是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宗教场所和理发店，就增加入去 599F 章入面的表列处所入面。即是说未来市民出入这些地方都要使用安心出行的流动应用程式，并且是在2月24号开始就大家是要打了针，有一个疫苗通行证才能够进入这些处所，否则就是有机会是会违反相关的法例的。林子欣，其实讲到在商场入面用安心出行，我见到有一些物管业界的人士第一个提出来的疑问，就是到底他们作为场所的管理人有没有一个责任去到确保每日出入商场的这么多人流全部都是用完安心出行的呢？如果是要做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那个管理人的人手是要 大增确保大家是都做安心出行才入去呢？又或者会不会另一个方法就是减少一些出入口去方便他们那个人流管理呢？那这里都会是产生很多问题。 是的，因为呢商场那个问题就无论是商场的管理者还是市民，其实我想心目中都会有很多疑问。因为始终香港呢、那个整个城市的特点就是我们很多地铁上盖都有商场。那我昨晚都有留意到有些网民甚至要盘点晒，即是究竟有多少个屋苑啊，或者那些的上班的地方呢，其实就是连接着商场的。那即是说就算现在呢我们交通工具是不使用疫苗通行证啦，但是其实一出交通工具呢基本上都是商场来的啦。那所以呢刚才即是你的问题是非常之合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问，咦，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入了商场，那商场会不会面对一些罚则的呢？但是因为商场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商铺，那如果你罚商场给它开业的话，其实即是你连带就罚了里面的商店。那但是没有人，即是有人没有打疫苗，就不是那些商店的责任的嘛。那个罚则上面应该怎样处理呢？这个也是个疑问。 关于这一点呢，其实食卫局的官员呢昨天有作出一个补充的。其实呢在当你要通过商场先可以去进入一些譬如住宅啊、办公室或者公共交通交汇处呢，其实呢是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辩解的。即是如果你不是在商场那里留连啊、或者是去即是行来行去啊、去做购物的话呢，那你在即是经过商场去出入这些地方呢，假使你是未打疫苗呢，都是有一个合理辩解。但是合理辩解的意思即是其实你都已经收到张稿票先啦。那你的辩解就是留在即是庭上面，可能跟即是法官去到辩论啦。那这一点呢可能很多市民呢听到都已经会觉得即是有一些的不是很方便啦，或者会有一些的不安。那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一个零售商的角度看来呢，现时当在商场入面的店铺，譬如可能是一些超市啊，或者现在其实因为你街市呢都列入了做表列处所，都要打了针才可以入。有很多商户就说呢，早前啊，要做安心出行的时候呢已经令到他们流失了一些客户了。因为普通的地铺或者是一些湿街市，他们没有这些规定的。 所以反而多人帮衬湿街市。 没错了。那怎样去补偿他们这些 客人的流失呢？都是些商户关心的问题。 还有也都可能市民呢会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昨天那些措施来讲算不算已经是最后一招呢？还是其实政府呢之后还会再加辣呢？譬如我们真的还未控制到疫情，那又会怎样呢？还有整个政策它背后整个的目的究竟是希望压制到多少的社交的，即所谓的人口的流动呢？那这个也都是一个疑问。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如果你对于政府昨天新宣布的社交距离措施、疫苗通行证的政策、以及是即限聚令是会收紧到去两人，还有呢引申到去私人场所呢禁止两个以上的跨家庭聚会，这几点都有意见想发表呢，可以打来跟我们谈一下。而林子欣这个时间呢，我们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就是有邵家辉议员，是自由党的邵家辉议员，现在在电话旁边。邵家辉议员你好。 Hello， 居居姐 ，Hello， 林小姐，你好。 你好， 邵家辉人，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商场啦，嘅即去到執行咧，安心出行同埋疫苗通行证嘅一啲困难情况啦。咁即呢啲零售业咧，其实都系你代表嘅业界嚟嘅。你有冇收到你嘅业界喺執行呢啲措施上面会有啲咩嘅忧虑或者系困难啊？ 嗱，喺政府昨日公布之前咧，早幾日即係一路滲住話會唔會商場都要做咧？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業界啦，或者啲商場嘅持有人咧，佢哋都有啲意見嘅。佢就擔心咧，好似話會唔會需要好多人手去做檢查啊？同埋咧，即係會唔會話都要封咗好多個唔同嘅出口啊？因為冇咁多人，令到嗰、那個工作方面係唔方便嘅。咁呢個咧，其實我都有去同即係政府有表達過嘅。咁嗱，琴日喺政府咧公布出嚟咧，我而家我初步嘅理解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兩個方法。去即係之後，我會有兩個方法咧，去做呢啲嘅入嗰啲唔同嘅處所去檢查嘅。如果入去嗰啲被勒令停業嘅處所，好似美容院嗰啲咧，嗰類啦嚇，即係嗰十幾類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哋就需要去查佢嗰個嘅針卡啦，查佢安心出行啦，佢有個系統俾佢查啦，係咪？咁嗱，至於去商場嘅話咧。據我而家初步我認知嘅話咧，其實應該咧嗰啲商場就不需要做呢個動作嘅。咁、佢只係需要擺個安心出行嗰個貼紙喺嗰、那個入閘口啦，即係嗰啲商場門口啦。咁嗰啲人咧就自動自覺咧，你自己入去裏邊，你只要嘟啦，就整埋。你嘟完就你自己有針卡噶啦嘛，係咪？咁嗱，但係咧巡查咧或者抽查啲咧，可能就係政府咧可能會安排一啲授權嘅人士咧，就係、是、隨意去抽查，好似警察查身份證咁嘅形式。咁我相信咧，如果係用咁嘅方向嘅話，那個商場應該就不需要去負那個責任呢，就是裏面那些人其實有沒有去打針的，那我相信會減低了他們的憂慮的，那個商場那些人說 即係你意思係商場應該唔需要每個門口咧擺一個保安員嘅同事喺度確保大家咧係有嘟安心出行嘅，而係咧市民咧應該自動自覺咁樣嘟咗咧佢哋入去，如果係冇執行到嘅話咧，罰就係罰嗰個市民，而唔係罰一啲場所嘅負責人啦。你嘅理解係咪咁啊？ 我嘅理解就係咁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佢多多人手其實都未必夠啊。同埋佢有多商場咧，佢係連埋一啲住宅嘅，佢分分鐘成十點鐘先收地鐵站嘅話咧，那個商場可能八點鐘已經收咗，八點九點鐘收咗，佢有另外再額外安排好多唔同嘅人手咧，我相信其實係處理唔到嘅。再加上咧商場嘅話咧，其實有陣時如果唔係而家疫情咁差，梗係唔使講啦。但係你諗下十二月份聖誕節嘅時候咧，嗰啲人流咧多到咁樣，你根本就冇辦法可以 check 到嗰啲人嘅。所以今次咧，即係政府去選擇呢一個咧係巡查咧抽查嗰個方案咧。就会好似喺街上边啲人喂，其实你要带身份证嘅，咁但系佢就唔会你去到边个处所都要搜张身份证出嚟嘛。不过你冇带身份证嘅话咧，你俾佢查到嘅话咧，咁其实你就会犯法啦。 嗯，另一个我哋想关注嘅就系食肆啦，因为其实食肆听日开始即系 D 类嘅食肆啦，就会首先会实行嗰个疫苗通行证嘅，咁而去到24号咧，就全港就会得翻 D 类食肆啦，咁同埋酒席亦都会取消嘅。你有冇同业界倾过，其实新措施会对佢哋有啲咩影响？ 一定會嘅，因為自從就算喺今次第五波一開始嘅時候咧，馬上佢哋唔俾六點鐘堂食之後咧，商場嘅生意其實夜晚已經差唔多冇曬咁滯噶啦。咁有好多其實夜晚其實落咗閘閂咗鋪噶啦。咁嗰個業界講乜咧，有啲嘅生意跌咗超過一半嘅。咁而家再去收緊啲新嘅情況話咧，即係好似食肆話甚至乎變埋兩個人嘅話咧，即係我相信出街人數咧就將會更加少嘅。咁而做零售雖然唔係話政府係勒令停業嗰十幾個處所，但係佢面對緊個困難嘅話咧，都唔會比其他啲行業係少嘅。 嗯，另一个问题就是理发店啦。嗱，见到咧有一啲理发店嘅负责人咧就批评政府今次嘅措施咧系即系不合乎比例地严苛啦。因为见到喺理发店入边出现嘅个案咧，就数目就不及食肆咁多。而理发咧亦都唔系一个要除低口罩啊或者好多身体接触嘅一个行业嚟嘅。咁但系咧都被勒令咧听日起咧就要关闭嘅。咁对于呢一个做法，你自己又有啲咩嘅睇法咧？ 喺而家咁嚴峻嘅疫情，聽講今日會超過1100單咁樣，咁就係、是、即係都冇辦法，即係點樣去盡量去減低啲人喺出面嘅人流啦。咁嗱，喺過去年多兩年，大家都有印象咧，其實美髮從來都未曾俾人停過業嘅，因為政府可能嘅策略講得美髮咧係必須嘅項目。咁而今次咧，可能佢連必須嘅項目嘅話咧，咁叫啲人唔好做啦。咁 據了解咧，暫時去到2月24號嗰個叫疫苗通行證嘅話咧，就開始嘅話咧，其實唔知道會唔會俾佢開翻啦。如果俾佢開翻嘅，咁啲人就最多兩個禮拜唔剪頭髮啦。咁一般啲人咧，可能都勉強可以忍受得到嘅，即係我就忍受唔到，因為我7月20日剪一次頭髮嘅。咁但係如果你再繼續伸延落去嘅話咧，咁我相信第日大家見到喺街度行啲人咧，都係即係油頭垢面啊，個情況會好奇怪。咁呢個對香港市民啦，咁第二就係對於嗰啲業界嘅話咧，我相信佢哋都艱苦嘅。咁嗱，政府而家講咗話會有第六輪嘅抗疫基金啦，咁會唔會涵蓋埋美髮界嘅話咧？咁我相信因為佢被勒令停業，可能都會嘅。咁希望有個合理嘅補償啦，放呢兩個禮拜俾佢哋頂得住啦。咁但係我出邊都聽到有啲美髮界咧，有啲人咧已經開始轉頭咗咧，講俾啲人聽，喂，上門幫人剪頭髮嘅啦，就避開呢一個法例嘅啦。咁所以即係政府都要留心啦。 嗯，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可以點樣調整599F嗰個表列處所嘅機制咧？因為我留意到咧，過年之前咧都有啲業界聯署啦，就希望政府即係精準啲抗疫，譬如係邊間出事就收邊間啊，又或者有啲處所希望佢可以喺嗰個表列處所嗰度剔除嘅，譬如美容院嗰啲。咁呢一個長遠嚟講，你認為可以點樣調整啊？ 嗱，其實我你自己你問我話咧，我覺得其實如果政府而家咁嘅賠補償方案咧，我覺得佢一刀切咧，其實對啲業界唔公道嘅。嗱，所以我就係唔贊成佢咁嘅補償方案咧一刀切嘅。個原因我舉個例子，好似而家啲美容院嘅，咁如果一兩個人咧，佢就賠$50俾你；咁你三至四個人咧，佢就賠$30；咁你五個人以上咧，佢就賠$50。咁如果你間美容院得幾百尺嘅話咧，你補嗰$50，咁其實可能佢都捱到下嘅。但你諗下，有啲美容院咧，佢講緊係成幾千尺，甚至10,000尺嘅。而嗰啲好多其他啲按摩店咧，其實都係咁嘅情況嘅。咁如果你長期用呢個方法嘅話咧，你等於叫嗰啲公司執笠嘅啫，因為佢係要交租同埋要出糧俾員工嘅。所以如果政府係用咁嘅補貼方案嘅話咧，其實我真係不同意佢哋一刀切嘅，係咪？你要俾佢哋自己生存得到嘅。但如果你話政府唔係，喂，因為公眾嘅利益，咁所有呢啲嘅處所我要勒令停業嘅，以後租金我幫你找曬啦。你嘅同事嗰啲人工咧，我幫你找咗，因為公眾利益。咁嗱，我冇問題，我覺得其實 OK 嘅。咁啊，為咗公眾嘅情況，咁大家停一停先咯。你起碼唔會要佢無辜辜咁死咗嘛。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方法嘅話咧，即係你要長期咁樣行嘅話咧，咁你俾啲心機，你俾佢自己做翻生意，咁先我覺得其實一個資本社會係一個公道啲嘅情況咯。 嗯，好啊，明白啊。咁啊，邵家辉议员，好多谢你嘅意见，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邵家辉咧系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系政府啊，寻日新宣布嘅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譬如系疫苗通行证嘅策略啦，以及系限聚令嗰个收紧咧，同埋咧会首次咧系引用到去私人场所入边嘅。到底各位听紧嘅听众，你哋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听众刘婆婆打咗入嚟。刘婆婆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我想反映一下咧，琴日所讲嘅嗰啲表列处所咧，咁个商场入边咧，我哋喺天水围区啊，咁嗰啲银行啊，同埋睇医生嗰啲医务所咧，都喺嗰、那个商场入边嘅。咁如果佢咁样系冇打一针嘅话，都唔准入。咁我点去搞嗰啲银行嘅事务咧？ 阿刘婆婆，你而家自己嗰个情况系你一针都未去接种？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当时咧就考虑过即系唔知边只适合我，因为我成日都系我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嚟嘅。咁咧就好似而家今次我想打啦，但系由一月病到而家，医生都话我暂时唔适宜打字。咁我约期咧就要约到三月尾。咁但系，如果我三月尾我都唔可以入个商场里边噶，那个医生嗰个医务所喺商场入边啊。 咁你可唔可以攞到一个医生证明，就系你唔适合打针？ 咁我咁佢又话你系暂时唔适合啫，因为你有病。好似而家咁，我出到嗰啲疹咧，成身都系，咁佢就话又唔适宜。咁我由一月咧开始到而家都未好。 但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你的情况只是暂时，你的医生是不愿意给医生证明你，还是什么情况？ 医生不愿意的，他说你约期先啦。但是因为当时呢我建议约期都没问题啦，不过就不知道现在突然之间24号开始就不可以嘛，即是不可以入商场，那我就变了就算我想入去打针都有问题咯。 這個呢可能就要留意翻相關規例下面的一些即係豁免的條款，如果要進入去處所入面去進行一些醫療的程序呢，要留意翻有冇即係一些豁免的條文喺度。但係都明白劉婆婆你的憂慮啊，好多謝你的反應，先同你傾到呢度。跟住落嚟電話旁邊咧，仲有聽眾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 請講。 系，我想问咧，佢话叫我哋呢个月24号要攞嗰啲打针纸咧。我琴日佢一即讲，我即系去楼下约，嗰个医生咧就约咗我3月9号。但而家唔系我唔打，但系佢冇位俾我打。咁如果我到时去超市，咁佢发我，咁点算啊？ 陈女士啊，你话你同你楼下嘅医生去到约接种，系咪你嘅家庭医生去到帮你接种啊？你有冇尝试譬如去一啲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唔会喺比较早嘅时间会揾到位呢？ 我唔，因为我未揾过，就系去楼下，因为我又去过花都啦，花都嗰度又冇，我喺呢度楼下佢就话你要约到3月9号下昼3:30。 明白，咁所以你嘅担心就係去到3月先打針，咁月24号之后要入超市呢可能就会有一啲问题啦。 係啦，我要落去买餸，要去街市买餸㗎嘛，但係我又冇嗰啲打針紙，咁如果佢捉到我，咁咪罰我。 咁的確睇而家呢個法例嘅寫法咧，係會有一個咁樣嘅風險嘅。嗱，不過咧，其實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咧，就涵蓋超市啦、街市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街市嘅檔販就反映咧，可能會有市民咧，因為呢個政策嘅問題咧，就轉咗去一啲即係唔需要出示針紙嘅，譬如濕街市咁樣。咁唔知道呢個會唔會係陳女士嘅選擇啦？咁多謝你嘅意見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听众邱先生在电话旁边，邱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知道咧，而家咁商场嗰啲人方便入商场，嗰啲人系咪走晒商场外围先讲啦？ 邱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嗰度收得比较差少少，介唔介意你对准少少个话筒讲，我哋会听得清晰啲。系，邱生， 系， 请讲啊。 系，咁而家商场外围嗰啲通道咧，就全部都系。外圍的地方全部都是啲食煙的地方嚟嘅喎，咁食煙就一定要除口罩噶啦，咁但係都冇執法過嘅喎。 即係你嘅意思係 咁好多人係啊，因為好多人唔方便用商場嘅時候，咁就要走出去嗰其他通道度兜路行噶啦。 即係你先反而可能嗰個染疫風險大咗，因為你要繞路行，而嗰啲地方可能有食緊煙，除咗口罩。 係啊。因为我2年嚟都未见过有執法的呢啲情况，其实都冇噶。 即系你同时亦都留意到，可能即系一啲口罩令嗰方面嗰个執法嘅标准或者嗰个程度，你就觉得唔系咁严谨啦。 系啊系啊，佢哋有冇啲数字，有冇執法过啊？ 明白啊，好啊，多谢邱先生你反映你嘅观察啦。咁啊，林志恩的确系噶，琴日咧，当阿特首被问及咧，如果即系一啲人士因为冇接种疫苗而唔能够去即系经过商场去一啲处所嘅时候，咁点办咧？咁佢就话咧，其实好多时候，譬如一啲住宅啊或者系办公室咧，佢哋都有一啲咧唔系经过商场嘅通道，不过可能咧就要兜远少少，系啦。咁啊，市民咧可能就要承受呢个唔方便，咁所以兜路嘅情况咧，可能都真系会出现噶。 系啊，咁同埋今日我见到有啲媒体都做个统计啦，即系话行一啲兜路嘅即系路径，同埋直入商场，其实商场可能要需要用嘅时间系少好多嘅。咁呢个亦都可能会影响到有啲市民翻工啦。如果佢真系冇打疫苗嘅话， 好，我哋争取时间听多一位郑先生嘅意见先。郑生你好， 系好，我觉得对长者去街市就好唔方便。咁另外咧，啲长者冇小心出行咧，你捉佢实捉到到一格。他哋都冇錢，有啲冇錢。你嗰啲失業屋企仲有錢嘅，就俾10,000蚊佢。佢冇錢買安心出行，你又捉佢，咁樣係唔係好唔公平？同埋另外咧，嗰啲人咧係要即係政府呢個啲人檢測咧，個個都開始冒險啊！因為點解？因為唔係同一時間而檢測一樣嘢，有啲人係同嗰個人一齊住嘅。同埋佢哋係一齊工作嘅，要檢測5-6次嘅。咁同一時間佢係經過商場嗰、那個餐廳有事，佢係要檢測3-4次嘅。咁佢索性咧就唔檢測商場嗰3-4次，檢測嗰主要嗰個嚴重啲嘅5-6次，因為嗰啲時間可能喺入邊個範圍入邊嘅，咁佢就會攞嗰長嘅時間嚟檢測，冒險咁樣俾政府罰錢，佢都要咁做咯。 好啊，多謝阿鄭先生嘅電話。咁啊，其實咧講到關於檢測方面嘅問題咧，除咗頭先阿鄭生講到嘅情況咧，今日咧有好多報道仍然係話咧好多嘅檢測站咧仍然係大排長龍啊。咁啊，市民咧可能咧都係需要咧等好耐嘅時間，甚至係截咗龍啊，有陣時咧都未輪到去檢測啊。咁啊，有關情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启动2000多宗未经授权的比特币交易程序，将近12万枚比特币转账至涉案夫妇的虚拟货币账户。他们就在5年内利用多个账户，并使用多种手段处理大约2万5000枚比特币转换为其他虚拟货币。涉案夫妇不涉及黑客罪行，但涉嫌清洗赃款，面对洗黑钱和诈骗美国等指控。司法部副部长莫立科说，今次是司法部查获的最大宗虚拟货币盗窃案，强调比特币不是非法得益的避风港，执法人员会追查到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偏东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泥涌道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黄泥涌道告示打道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交界的一段快线暂时封闭，只是准电车行驶，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段戚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使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推介的情人歌梗是呢一首啦。 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执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在开始节目之前要先读一节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的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工作人员傍晚会派发晚餐，晚上八点之后会安排检测，请居民等候工作人员的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回嚟节目咧，我哋头先咧系讨论紧有关政府咧公布一系列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啦，譬如好似系疫苗通行证啦，新增咗咧唔同嘅场所进入去表列处所等等。如果你有意见同埋睇法，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林子欣啊，头先咁多听众问咗一啲问题咧，或者我哋而家咧都即系请嚟相关嘅官员咧。睇下可唔可以解答啊！電話旁邊咧有食物及衛生局嘅常任秘書長陳松青喺電話旁邊。陳生你好， 兩位主持好。 陳生或者咧先同聽眾咧講下今次咧政府做咗咁大刀闊斧嘅動作咧，其實係想達到一個咩嘅政策效果或者政策目標啦？嗱，記得咧早前咧行政長官都講過，我哋收緊咗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咧，市面上嗰個人流咧大概係減咗兩三成左右啦。如果睇翻一啲公共交通嘅嗰、那個即係出行量咁，今次你哋認為做咗呢啲政策可以將嗰、那個市面嘅人流進一步壓縮到去幾多咧？有冇一個目標㗎？ 首先我想要讲返其实现时嗰个疫情呢的而且确系非常之严峻嘅。其实喺今波第五波疫情开始嘅时候呢甚至开始之前呢，其实我哋都即係有啲一路都有呼吁呢，其实市民系希望可以尽量喺假期啊節日嘅期間咧，盡量減少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咁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有留意到無論新聞上或者衛生服務中心佢哋嘅公佈咧，其實都發覺有唔少嘅個案咧，係嚟自一啲跨家庭聚會所造成嘅一啲大規模嘅群組嘅爆發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在現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時間能夠可以停到一些跨家庭的聚會，其實對於我們阻截那個現在新冠疫情那個上升的趨勢，以至到是盡量減少阻截一些傳播，其實個幫助是會很大。那今次我們制定這個規例，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想有一個很明確的訊息給到即是市民大眾，就是其實在現在這段時間，在個疫情這麼嚴峻的期間，我們的而且確是需要呢，其實全體市民配合我們將一些這樣的跨家庭的聚會呢去停了它。因為通常我們見到在這些跨家庭聚會那裡呢，就是會有除口罩啦，或者是一些比較就是近距離長時間的接觸，那個傳播風險的而且確是相當之高。那亦都如果是有一些家庭是有一些長者，尤其是一些未有接種疫苗的長者，其實那個風險是更加高的。因為你都看到其實我們有不少的個案都是一些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呢，是得到重症跟住是入了醫院，那這個我們不想見到。所以我們今次定這個規例，就是希望可以傳達一個很明確的訊息，我們是希望市民呢在這段期間呢是暫停這些的跨家庭聚會了。 咁我想问一个关于食肆嘅问题嘅，因为我哋留意到咧，其实今个月24号咧实施咗嗰个疫苗通行证之后咧，其实全港食肆基本上就会属于 D 类啦，即系话可以四人一台，但系就一定要打针同埋用安心出行。但我想知道咧，根据而家嗰个疫苗接种嘅速度咧，其实你哋会预计有几多人因为呢个新措施就冇办法堂食咧？因为呢个问题都几紧要，因为唔系个个人都有得即系居家工作噶嘛。 現時我想我哋將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就延長去到2月23号啦。咁我哋亦都因為嗰個疫情嘅關係咧，其實係收緊咗食肆嗰個安排。咁當然我哋由聽日開始，即係2月10号咧，我哋就會對 D 類食肆咧首先去先行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咁但係其他一啲咧仲未能夠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的食肆，即是這個 B 類和 C 類呢，其實我們都會給一個即是叫做寬限期啦，咁就等他們希望可以在24號之前呢能夠可以達到去這個 D 类食肆，即是疫苗通行证那个要求。咁至于去到24号之后嗰个社交距离安排，其实我哋都要好紧密留意住那个疫情嘅发展。咁依家其实喺呢个阶段，其实我哋都好难预计嗰个去到24号之后嗰个做法会系点。但系我亦都想讲呢，其实疫苗通行证我哋基本上就会系一个比较大范围嘅措施啦。其实我哋唔系淨系讲緊食肆，我哋基本上所有嘅 599F 章里面嘅食肆以外其他嘅比例处所呢，其实我哋都会应用呢个疫苗通行证嘅范围。咁当然个应用嘅形式呢，其实会因应住嗰个处所本身有唔同嘅即係情况呢，可能会有些少嘅微调。但係个大体嗰个要求就係希望所有进入呢啲处所嘅顾客或者使用者呢都接种疫苗，同埋佢哋里面嘅工作嘅员工呢都接种疫苗。咁呢个当然係一个保障公众卫生嘅措施啦。因为我哋依家好明显地睇到呢，其实疫苗係我哋保护个人同埋保护成个社会嘅一个即係防疫好重要嘅防疫抗疫措施。我哋依家12岁以上嘅合資格人口裏面呢，其實有超過八成係打咗針，但我哋亦都睇到呢，其實喺長者之間嗰、那個即係接種比率呢係特別低嘅。我哋整體去到60至69歲嘅呢，我哋依家打咗76%啦，70至79歲呢打咗61%啦。另外80岁以上，其实我们到现在都只是打了第一针的，都只是得33%。所以其实这个接种率呢，在现时那个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是其实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可以透过疫苗通行证这些措施，亦都希望鼓励返即是所有的香港市民，特别是如果家里有长者的呢，尽快帮他们的长者去接种疫苗保护长者。 但是陈生啊，讲到呢即疫苗通行证呢，刚才都有听众打入来反映呢，就是他很想赶及在2月24号之前呢是打针，那呢就即用到疫苗通行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即社区接种中心呢，其实那个预约已经很爆满了。他就形容呢自己去楼下的一些医务所嗰度去預約咧，都已經要 book 到咧，可能係三月之後咁樣樣。咁會唔會有一啲市民係真係因為佢願意打針，但係打唔切針嘅時候係會即係唔能夠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 嗱，我哋依家其實一路都有增加緊嗰個疫苗接種嗰、那個預約嗰、那個容量嘅。咁我哋其實睇翻網上啦，由依家去到2月24號呢，其實都仲有呢一個一定數量嘅地方係有呢個預約名額嘅。亦都即係其實喺私家醫生嗰度呢，我哋知道即係當然啦，個別有一啲醫生可能佢哋滿咗額嘅，但係我哋有超過1000個醫生去即係依家係幫我哋可以打得到針啦。但亦都要講返啦，其實好坦白講，我哋由呼籲接種疫苗，其實已經即係成個疫苗接種計劃講緊係差唔多一年㗎啦。而我哋喺我哋講話我哋會實施呢、這個疫苗通行證之前，我哋叫佢做疫苗氣泡，即係我哋話將佢擴展到去所有表列處所。其實呢個我哋喺舊年即係12月嘅時候已經即係俾咗一個預告俾市民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如果市民大眾係有心要去接種第一劑疫苗嘅話呢，係會有足夠嘅時間嘅。我哋亦都嚟緊會繼續增加我哋嗰個疫苗接種嘅容量嘅。 另一个我哋关注嘅系嗰个执法嘅问题啦。因为商场咧而家嗰个做法就会系抽查嘅，佢就唔会即系主动检查啦。咁而当局亦都提过咧，新措施之下咧，市民可以有一啲合理嘅辩解。咁不过问题就系咧，即系我哋有时过去见到前线人员去执行一啲防疫措施嘅时候，佢哋要做一啲判断啦。咁亦都有机会可能出现有啲地方即系有啲人吓可能执法紧，有啲人执法松嘅情况。呢、這个可以点样去避免？ 嗱，其实依家喺疫苗通行证之下咧，就基本上我哋嗰个要求就好明確嘅。我哋其实最主要嘅目标就係希望市民打針。而我哋依家其实我哋喺香港打嗰两种疫苗呢，只要你 不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健康问题呢，其实都是适合接种的。咁所以我哋睇唔到有好大嘅理由，即係市民係唔能夠接種咯。而我哋亦都喺嗰個規例之下，其實疫苗通行證咧係容許就係第一12歲以下我哋唔使可以唔使疫苗通行證啦。第二就係如果你係醫生證明咗你係因為健康原因唔適合接種咧，我哋亦都會發出一個醫學豁免嘅證明書咧。咁佢個效用亦都會等同呢個疫苗通行證。咁所以其實除咗呢幾種情況，我哋其實係我哋最需要嘅就係所有市民依家都係去接種疫苗咯。咁如果大家都接種咗疫苗嘅時候咧，其實頭先講好多呢啲即係執法嘅問題，其實根本都唔存在。我哋其實最唔想嘅係需要執法，我哋想嘅係市民能夠接種疫苗去保護自己、保護大眾咯。 你頭先提到嗰個醫學豁免嘅證明書咧，係咪有一個統一發出嘅格式，而唔係個別醫生有佢哋自己一張證明書，會引起一個喺前線執法辨別嘅問題㗎？ 其實我們在上個月呢，我們已經公布了這個醫學豁免證明書的安排，我們的而且確我們是統一了個格式，而且我們也都再進一步呢，我們現在是提供了一個電子平台，就給醫管局的醫生和是醫管局的，即是無論他門診以至其他的醫生和私家醫生呢，都可以透過我們的醫健通系統呢去為任何如果他們判定為是因健康原因不適合接種的市民呢，去發出一個醫學豁免證明書的。那如果這個醫學豁免證明書發出了之後呢，他們就可以有一個二維碼，個二維碼其實就會在掃描上面呢，個效用就會是等同於一個疫苗通行證。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我哋會要求翻個醫生咧，去寫翻一個有效期，個有效期可以係三至到六個月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咧，其實市民係定期去檢視佢哋嗰個情況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如果能夠適合接種嘅時候，就盡快接種咯。 讲到疫苗通行证咧，仲有一个執行嘅问题想请教。因为现时咧系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入边咧，其实系连结咗大家嘅疫苗接种记录啦，可以。咁但系咧亦都有人会问啦。如果我系使用安心出行然后咧附以其他嘅方式去证明我系有接种疫苗，例如系提供纸本嘅记录，或者系我影一张相，上面系有我嘅疫苗接种记录，又或者系医健通咁样，又可唔可以符合你哋法例嘅要求咧？ 現時是可以的，因為其實我們的法例的要求就是我們要那個市民呢，在疫苗通行證之下呢，他能夠出示證明到他已經接種了疫苗的記錄。剛才你提到那些無論他在安心出行到儲存了的疫苗接種記錄的二維碼，以至到醫健通那個手機流動應用程式所出示他那個疫苗接種記錄，亦都是會有二維碼，同埋即使係紙本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其實我哋喺香港嘅疫苗接種中心發出嗰所有嘅呢啲接種記錄都有個二維碼，咁佢哋全部咧都會係可以俾我哋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去可以認得到佢係一個合資格嘅接種記錄嚟嘅。 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就系从嗰个物业管理嘅角度啦。咁商场一定会好关注，就系佢哋系有啲咩嘢责任嘅，即系喺嗰个疫苗通行证嘅措施之下，譬如佢哋有冇需要去确保就系入商场嘅人就一定要有一个疫苗通行证咧？ 咁同埋都做安心出行 系啦。咁假如如果有抽查嘅情况，即系依发现真系有一啲冇打针嘅人入咗商场，咁商场又会唔会面对一啲罚则咧？ 嗱，我哋其实依家喺实施疫苗通行证嘅安排上面呢，我哋主要有兩種方式嘅。一種呢就係進入一啲係處所，尤其是一啲如果係個風險比較高，包括係一啲可能需要除口罩嘅處所，例如係食肆啦，或者係健身室呢啲呢，我哋就會係用一種需要主動出示疫苗通行證嘅方式。咁呢個就包括係個市民當佢進入去呢個處所嘅時候呢，佢要掃描呢一個安心出行。同一時間，因為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咧，其實已經更新咗咧，係當你掃完個二維碼嘅個場地嗰個安心出行二維碼之後咧，佢會將你儲存咗嗰個疫苗接種記錄，亦都會出翻顯示翻出嚟嘅。咁跟住咧，嗰、那個食肆嘅職員咧，佢就需要用一個政府提供嘅手機應用程式咧，去掃描翻嗰個客人嘅疫苗通行證。 嗰個二維碼，咁就作為一個記錄。咁呢個就係一個主動嘅方式。咁我哋預計喺一啲大部分室內嘅而又係即係通常佢會有一個係即係喺前台會係接待啲客人嗰啲咧，我哋都會應用呢一個咁樣嘅方式。 嗯、 同一時間，我哋亦都會有另外一種方式嘅，就係、是、如果係一啲即係服務員，即係比較面積比較大啦，出入口比較多啦，亦都係即係唔係話有一啲定點係佢可以做到，即係頭先我哋講呢一個主動出示疫苗接種通行證嘅動作嘅地方。咁呢個就會包括我哋新加入去第 599F 章之下嘅，譬如商場啊、超級市場啊、百貨公司啊、街市呢啲呢，都會係屬於呢一類嘅處所。咁我哋就唔會係要求嗰個市民呢去需要主動去出示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咁而嗰、那個商場個管理人呢，亦都冇唔需要話去主動去掃描記錄住嗰、那個進入去嘅市民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咁而喺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個安排上面呢，其實我哋依家都已經有類似嘅安排，就係、是、如果係一啲譬如係室外嘅體育場館呢，其實我哋都係第一啦，要求嗰個場地管理人呢就係、是、提供足夠嘅呢一啲嘅安心出行嗰個二維碼嘅標記啦，就俾市民去可以掃描。但係同一時間呢，其實我哋就唔會話係硬性規定呢嗰、那個場地管理人去一定要喺一啲出入口度 check 住有冇、那個市民有冇掃到。但係調返轉，如果佢本身係有一啲出入口佢有一個管理嘅，咁我哋都會希望佢可以喺即係盡可能嘅情況之下去即係令到市民是會進入這些處所的時候呢去送安心出行。但是如果當有我們譬如透過執法發現到有市民他不符合這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亦都不符合或者他可能沒有掃到安心出行的時候呢，那在規例上我們就不會是要那個場地管理人呢附上即是這些被動方式出示疫苗通行證的不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證的場地管理人呢，他就不會有一個法律責任的。 明白。跟住下來的時間呢，或者都跟進一下大家很關心的禁止兩個以上跨家庭的群組在私人場所聚會這個新的規定啦。因為呢大家都有很多問題的，其中呢就包括到底市民和物管公司有沒有義務去到舉報一些他們懷疑是舉辦緊違例的跨家庭聚會呢。舉個例子，如果我的鄰居我懷疑他是打緊麻雀的時候，我有沒有義務去舉報他呢？而如果你們處方收到這些的舉報的時候，執法人員又會不會去處理的呢？ 第一，打麻雀雖然四個人，但不一定牽涉兩個人兩個住戶以上的。 OK， 即是自己一家人打麻雀。 但又這樣說，其實我都想去回即我一開頭講的那個情況，就是其實我哋依家最需要嘅咧係市民嘅配合。嗱，我哋亦都講咗，我哋唔會係有一個主動嘅執法，即係我哋唔會話去到逐家逐户查啊、巡啊呢啲情況，因為我哋需要嘅其實係一個即係市民嘅主動配合。如果真係你話要去到即係透過主動執法咧，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哋嗰、那個防疫抗疫上面嘅即係一個。我想我哋其實真係做唔到嘅，喺呢個時間。但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個疫情嚴峻啦。另一方面呢，但係我哋都要強調嘅，就係話嗱，我哋其實唔會係冇呢個執法行動嘅。因為如果我哋第日揾到有一啲確診嘅個案，我哋喺追蹤嘅過程裏面呢，我哋發覺即係佢係牽涉到一啲我哋叫多户聚集，即係跨家庭聚會而引致到的一些感染或者爆發呢，因為我們其實如果可能你們都有留意，譬如之前望月樓群組呢，我們即使不是有曬所有的顧客的記錄呢，我們到最後我們都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是這個即是閉路電視啊或者八達通啊這些呢，其實我們都是找回曬所有的顧客，所以不要低估即是我們衛生署追蹤辦公室的能力咯。如果我們被我們發現到有這些違規的情況呢，我們是會跟回第 599G 章去執法。不過我都要強調，其實我們最不想的是執法，我們最想的是市民可以在這段時間呢去守法，真的停止這些跨家庭的聚會，幫我們去阻截這個社區的傳播鏈。 嗯， 或者俾市民聽眾一個簡單啲嘅理解，係咪即係只係會做一啲喺即係病源追蹤之下嘅執法工作，就唔會處理一啲主動舉報嘅情況？ 嗱，我哋如果就住即係執法嘅情況，我哋唔會即係講，即係唔會講話我哋咩情況會咩情況唔會啦。因為如果原則上係有一啲俾我哋當局係知道有違規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係會需要去執法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其實都係市民本身去即係唔好以身試法啦。因為喺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淨係一個話違唔違反規例或者罰唔罰款嘅問題，而係其實喺呢個時間去舉行一個跨家庭聚會，當嗰個疫情係咁嚴峻嘅時候咧，其實對自己、對屋企人、對鄰居都唔係一個即係負責任嘅行為咯。 Okay. 另外咧，亦都有啲聽眾係關心劏房嘅問題啦，因為劏房可能一個單位已經有幾個家庭，咁呢個措施喺劏房嘅情況又會點樣執行？ 嗱，我哋現時喺規例之下咧，我哋定義嘅禁止嘅多户聚集咧，係以呢個住户為單位嘅。咁一般嚟講啦，即使係劏房咧，佢都會有一定嘅分間，咁所以我哋都仍然係會用翻呢、這個。住户作為單位咯，咁所以即使佢可能 即使係一個單位入邊，咁但係只要佢係唔同嘅 住户， 咁都未必會違反個規定。好快再想追問多一啲奇難雜症啦。因為咧見到你哋嘅常見問答入邊咧，就話由10號開始去到23號咧，即係婚禮係唔可以舉行嘅。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就安排咗，譬如係簽紙嘅儀式，咁可唔可以做咧？另外，譬如喺簽紙之前去敬茶嘅，係一啲即係私人场所入边又会唔会犯例咧？唔好意思，得翻20秒，可能要尽快。 其实我哋依家我哋好快会即系出翻即系比较详细嘅，因为我哋依家一路都更新紧啲资料。其实喺婚姻注册处去做嗰、那个 唔好意思，我哋要听一节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嘅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突破1000宗，新增1161宗确诊，绝大部分属本地感染。另外，初步确诊超过800宗。医管局公布2名确诊长者死亡，系呢一波疫情以嚟首次出现死亡个案。其中一人喺安老院居住，去年9月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另一名长者有长期病患，并冇接种疫苗。医管局呼吁，若果市民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建议应该由家人等协助取样本瓶，提交深喉唾液复检。由于确诊人数增长速度惊人，安排入院需要几日，呼吁患者耐心在家等候，唔好自行去急症室。医管局表示，这一波疫情下的死亡、危殆和严重个案当中，很多人未接种新冠疫苗或未接种第三剂疫苗，呼吁尤其长者尽快打第三针。医管局又表示，现时有大约2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医管局正尽力将其他病人转到竹篙湾，希望减低公立医院的压力，并积极研究有没有其他社区隔离设施可以使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波疫情已经有超过10间安老院或残疾院舍出现小型爆发，部分人需要接受检疫。政府延长屯门良景村良杰楼的围封强检，目标在明天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政府自本月6号晚上7:30起，将良杰楼列为受限区域。发言人表示，良杰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查是呈阳性，并且在本月6号和昨日的围封检测行动当中发现70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情况令人忧虑。鉴于良杰楼有极高感染风险，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将限制与检测宣告行动延长至明日，以免病毒进一步扩散。政府已经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本月6号

聚场所入边嘅安排啊。咁头先咧就佢咧就尝试咧去解答埋我哋咧关于即系婚姻嘅签字嘅问题。咁啊一啲安排咧会唔会违反规例？咁啊或者请翻佢出嚟咧就补充埋先。陈生唔好意思，头先打断咗你。 系唔紧要，或者我继续讲翻啦。首先咧，第一就系话依家疫情严峻啦，咁其实婚礼本身就如果可以即系等得嘅话咧，其实可能喺呢段时间都唔好有呢啲太多跨家庭嘅群组聚集，咁呢个系我哋个大原则嚟嘅。咁但系咧，我哋都会明白就系呢、這个即系婚姻注册本身咧，可能系牵涉到一个即系。法律嘅即係程序啦，咁所以如果有即係有啲係新人佢哋有需要去進行呢個程序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容許嘅。咁、那個具體嘅做法其實就係頭先我想講咧，就係話喺婚姻註冊處嗰度咧，其實佢會係繼續容許呢一個婚姻註冊嘅進行。咁但係因為嗰、那個喺法例之下嗰個限制咧，其實就只會係容許兩個新人啦，同埋係。佢哋嘅見證人咧，去進行呢、這個即係簽紙嘅做法，咁就唔會有其他可以有賓客噶去參與一個婚禮嘅模式。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我哋會容許註冊，但係喺呢段時間我哋就唔會容許婚禮嘅舉行咯。咁亦都順帶一提，我哋其實喺規例之下咧，我哋一路都係豁免咗呢一個。關於喪禮嘅群組聚集，因為呢個我哋都明白係一啲即係人力不能控嘅事件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繼續容許佢進行嘅。 其實或者咁樣簡單歸納啊，因為我哋都好難逐個情景咧，每一個仔細去到向你詢問啦、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查詢嘅電話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更加仔細一啲常見問題嘅答案，可以俾市民去參考咧？因為就算你話譬如喪禮有豁免，咁有一啲人可能會問我唔係喪禮本身，而係我要同跨家庭咁樣去商討葬禮嘅安排，或者為離世嘅親人收拾屋企嘅遺物，咁樣有冇問題咧？即係我哋好難逐個情景咁樣去問，會唔會有途徑俾市民去查詢咧？其實 嗱，我哋其實依家我哋都一路咧，將好多呢啲我哋一路收到嘅問題咧，我哋都將佢變做一啲常見嘅問題咧，就等翻上我哋個同心抗疫嘅網站嗰度。咁所以譬如你哋頭先見到話喺呢段時間婚禮唔准舉行咧，其實都係我哋啱啱今日去更新嘅。咁我哋其實隨住我哋一路有更加多呢啲咁樣嘅情景啊，收到嘅問題咧，我哋會一路將呢個資訊即係等翻上網站去俾大家知道咯。 即係嗰、那個係會持續更新嘅，大家就可以留意住你哋嘅最新公佈啦。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松青，先同你傾到呢度。陈松青是食物及卫生局的常任秘书长来的。林子欣听了陈松青的解释之后，有没有对相关规例的執行和细节清晰了呢？ 有的，其实刚才因为我们始终都已经问及了很多情况，不过也都明白政府呢现在措施推得急，有可能有多大的原则或者措施推了出来，但因为他们收那些法例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他未必这么快，现在我们已经穷尽了这么多个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去到真係執行嘅時候咧，又可能會有另一堆嘅問題浮現嘅。 咁所以咧，或者跟住落嚟咧，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咧，即係政府喺同心抗疫網站入邊咧，經常會更新住嘅公佈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你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入嚟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而家有徐先生喺度，徐先生你好。 你好，咁我觉得咧，政府咧，即系你话要为市民健康着想，咁呢度我都赞成。但系咧，佢而家搞啲政策咧，就系好扰民咯。一嚟讲，你要即系其实香港而家有80%人已经打咗第一针啊嘛。咁其实比起其他国家已经系即系个成数系多咗好多啦。咁剩翻个20%根本就唔系多。咁你一仲要减咁多咧，退咁多。即係你又要去街市啊、超級市場啊，同埋商場，你而家又要推嗰啲疫苗護照，整嗰啲人咧去到一唔計數啊，或者係一間有問題啊，隨時罰10,000蚊。咁你政府即係你為咗嗰20%人即係冇打，你冇係立一條例，即係要求嗰啲人，如果係身體係可以接受到嘅，即係冇其他病患嘅，可以打咪打咯，咁啊簡單直接化咯。咁搞啲疫苗護照，整到嗰啲 即係商場啊，到時即係啲人唔敢去食嘢嘅，最多係買外賣嘅。咁嗰食肆啊執曬啦，跟住嗰啲運輸啊，或者係嗰啲係俾食品嗰啲食肆嗰啲都執埋啦。咁搞個經濟又差乜都差，好多人失業。咁你政府你有要補助定係補助得一萬蚊？你話嗰啲失業嗰啲一萬蚊唔係個月喎，淨係補一次喎。咁你可能失業咗幾個月先，一萬蚊一個得幾千，咁嗰完全唔夠咯。咁我覺得政府咧就應該就唔好搞啲疫苗護照啊！咁麻煩，直接就係立條例，係啲人即係冇接種第一針嘅，即係真係可以唔去打第一針咯。咁我簡單直接化咯。同埋你而家搞咁多政策咧，又唔可以飛頭髮，又唔可以依樣嗰樣。咁其實你政府嘅政策咧，比呢個 Omicron 咧，即係疫症咧，仲嚴重100倍啊！影響到民生啊、經濟各方面咯。 好啊， 即係要三思咯，應該唔好退行咯。 好啊。多謝徐先生的意見。咁啊，林子欣啊，頭先啊，徐先生咧講到新一輪嘅措施對於經濟嘅影響啦。其實我哋喺5點鐘節目時間嘅時候咧，都同大家講過，其實政府喺公布呢啲嘅抗疫措施嘅同時咧，亦都宣布咗咧嚟緊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嘅細節啦。咁咧就講到咧係會動用咧係涉及260億元嘅款項啦，推出40多項嘅措施咧，嘗試去支援受到疫情影響的行業和失業的人士。咁入面咧，特首都形容自己咧有一個破格突破的思維，就是講緊咧勞工界爭取了很久了，一直以來咧都希望咧有一個失業的援助金。咁今次咧就是咧會為一些短期或者臨時失業的人士咧係安排咧10,000元的一次性的支援。咁詳情到底勞工界方面有啲咩關注咧？我哋轉頭翻嚟咧，揾嚟嘉賓一齊傾下。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 乘風破浪越山海，人間煙火是星辰。劉濤、林峰、盧芳生、柴碧雲主演。國劇830呈現《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淨係得文興遲遲唔願意離開。佢因為失戀，導致到工作年年失誤。心里面有讲不清楚的砌算。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过往的经验大约有30%的公务员是未必需要回到他们的写字楼里面去做事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做那个强检追踪需要很多人手，减低回到去办公处所大致上都是有3-4%左右。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波咧都系相类似，甚至可能会更加少啲。 星期六朝早8-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咧係傾到喺新一輪嘅抗疫嘅措施之下咧，政府係同步宣布咗咧嚟緊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入邊嘅一啲細節。咁啊係咪真係幫到失業人士咧？咁啊，轉頭咧可以同嘉賓傾下。不過咧，同即係僱傭關係相關咧，其實林子欣琴日咧亦都有一個公布咧係好值得勞工界去關注，就係政府咧有意去修訂僱傭條例咧，去讓到咧一啲僱主可以咧去解雇一啲冇接种疫苗嘅雇员，而咧系唔会因为呢一个嘅原因咧系造成一个不合理嘅解雇。 咁但系劳工界咧就住而家呢一个嘅建议咧就有一啲疑问嘅，譬如就系嗰个实施嘅范围啦，即系除咗599F 处所之下嘅员工之外咧，应唔应该包括埋其他工种咧，同埋有冇一啲豁免嘅机制咧？咁另外当然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应该都要确保到即系打工仔系攞到医生纸啦。咁而家究竟有冇一啲情况就系、其实打工仔咧佢系唔适合去接种疫苗嘅，但又唔成功攞到医生纸嘅情况咧，又可以点样处理咧？嗱，另外咧我都记得其实上年咧都已经有人提过，即系关于嗰个打疫苗之下，即系唔接种系咪即系如果俾人解雇咗之后，到底会牵涉一啲咩问题咧？因为上年咧嘅讨论咧就讲到嗰个残疾歧视条例嘛，即系话有一啲员工佢可能系唔愿意接种被解雇嘅。咁当时咧有一啲人就问啦，呢个会唔会牵涉一个残疾嘅歧视咧？咁所以除咗劳工条例之外咧，另外一啲关于平等权利嘅条例系咪都需要有一啲另外一啲解读咧？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嘅。 嗯， 林智恩啊，关于你头先咧讲到攞唔到医生纸呢一点咧，我都好记得咧，劳工界咧关于医生纸呢个问题咧，其实就住孕妇啊，即系嗰个员工系孕妇咧，都提出咗咧好多次嘅你话投诉又好啊，即系求助又好啊，咁嗱，因为咧其实而家疫苗咧系容许或者咧其实都建议咧孕妇去到接种嘅，因为咧都系安全有效啦。咁但系咧可能好多时候即系作为妈妈咧就会想啊等埋 B B 出世先啦，先至去打针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一啲怀孕嘅雇员会唔会因为系攞唔到医生证明或者系未打疫苗而去造成佢被雇主解雇？咁而喺呢个情况之下，亦都唔会被视咗一个不合理嘅解雇咧？可能都系劳工处咧即系劳工界咧嚟紧咧会收到好多嘅疑问啊，或者系求助嘅情况。 另一个就系副作用问题咯，即系话万一真系有副作用，其实嗰个责任究竟系边个嗰度咧，亦都系需要解答嘅问题嚟嘅。 咁啊无论系想讲关于呢个雇佣条例嘅修订啦，亦或系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点样帮助到一啲失业嘅工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而至于呢个话题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嘅主席，本身都系立法会议员嘅林振声喺电话旁边。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 系林振声啊，不如我哋先倾雇佣条例方面嘅问题啊。嗱，因为咧，其实现时表列处所下面嘅员工咧有一个疫苗接种嘅要求，咁所以佢哋即系唔能够接种疫苗，就履行唔到佢哋嘅工作内容，咁雇主解雇咗佢哋，不属于一个不合理解雇，成个逻辑咧，市民大众系好理解嘅。咁但系若果呢一个条例嘅修订其实系同步适用于表列處所以外的行業，譬如可能是寫字樓的文員，這樣的時候會不會就產生很嚴重的一些勞資糾紛呢？ 是啊，所以昨日那個訊息一出來呢，就很多人都很擔心或者有混淆，政府呢也都未講他即係下一步其實實際是想怎樣做，咁係唔係真係要修改嗰個僱傭條例？即係直接寫埋你唔打針咧，就可以解雇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係有咁嘅信息出咗嚟咧，咁有好多工友都好擔心。但係我哋覺得定還是其實實際嘅情況係唔需要修改僱傭條例咧，因為即係只係去到執行嗰個疫苗通行證，即係譬如舉個例，因為商場咧，遲啲咧就可能喺嗰個疫苗通行證嘅範圍裏邊，一定要即係可能至少打咗第一針咧，先至係可以入去。咁而你有一啲鋪頭，可能時裝店啦，即係佢都會請一啲員工嘅喺商場裏邊嘅。咁如果嗰個人係冇接種到，佢就入唔到嗰個商場，直情咧就入唔到嗰個工作範圍。咁所以嗰個鋪頭咧，亦都冇辦法係聘請你啦。咁呢個係唔係已經係可以即係解決到嗰個問題咧？咁同埋因為呢個都係疾病控制嘅條例嘛，即係話如果有朝一日疫情真係退卻啦，或者好轉啦，咁佢嗰個措施冇咁嚴謹，咁可能又會收縮翻一啲，咁個問題咪自然就會解決咯。咁係唔係好過你真係白紙黑字寫埋落去僱傭條例，即係有打針呢個情況？咁到時即係如果冇疫情啦，咁係咪又要修改翻嗰個僱傭條例咧？定還是即係將來即係有一啲打針嘅情況，都係嗰個僱傭條例係可以繼續即係咁樣落去咧？咁我係覺得修改僱傭條例就真係比較大爭議同埋比較複雜咯。反而就係嗰個疫苗通行證係咪已經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咯？ 但是具体来讲，雇佣条例有哪些部分是需要修改才是执行到刚才政府的政策的？ 其实呢，就雇佣条例里面也都有讲了有一些正当的一些情况啦。雇主如果解雇一个员工呢，都不会被视为是不合理解雇的，譬如他是行为不当啊，或者是达不到即是公司的一些要求啊， 或者佢根本就唔符合嗰、那個資格啊，咁等等。咁而頭先嗰種情況，咁佢即係因為佢達唔到嗰、那個即係疾病控制嘅一啲條例嘅要求，咁佢就即係想聘請佢都冇辦法，因為佢唔合乎資格，佢入唔到嗰個商場嘅鋪頭。咁呢個係咪已經係足夠呢，而唔需要修改嗰個僱傭條例呢？ 嗯，另一个咧，同即系疫苗通行证相关嘅即系劳资问题咧，就系、是、过往咧都有一啲雇员曾经反映咧，佢哋唔容易揾到医生咧愿意发出呢个豁免嘅证明书。我记得同你哋劳联嘅代表都倾过几次咧，特别系一啲怀孕中嘅雇员，因为孕妇咧其实可以打疫苗嘅，咁但系佢哋可能出于各种嘅原因就唔想打。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医生又唔写豁免证明书俾佢哋，喺新的措施之下，他们可能就会面对一个非常高的被解雇的风险了，是不是呢？ 是啊，即的确有一些员工都反映比较难去拿那个医生证明。当然又要看回那个情况，即是如果那个员工其实他实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病患，咁当然佢係比较难去攞医生证明啦，即係因为你都冇特别病，咁、那个医生好难证明到你即係适合接种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真係比较怀孕啊，或者係真係都有啲好严重嘅长期病患啊，咁呢啲情况呢如果都係咁困难呢，咁我哋希望係咪政府可以即係都做一个呼吁或者指引，係俾所有嘅即係注册嘅医生係等佢哋可以即係有啲信心啦，或者根据呢啲指引呢都係一个专业嘅判断，就可以等佢哋呢係可以出到呢啲咁嘅证明俾一啲真係相信都唔会係好大部分嘅，真係一啲小部分有需要嘅雇员咁样啦。 嗯，另外我都想同你傾下嗰個一次性嘅失業救濟問題啦。其實我記得咧，上年勞工界已經有要求噶啦。咁不過上年就拗咗好耐，即係究竟點樣派嘅問題啦。咁有人都提過話每個月派，咁但係即係勞福局局長當時嗰個回應就係因為其實好難去截止啊嘛，即係話譬如嗰個疫情回落到幾時先至唔派咧咁樣。嗱，咁今次就一次性地就派一筆過啦。呢、這個符唔符合你哋勞工界嘅期望咧？你認為？ 依家琴即係嗰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好多飲食業嘅工友咧都好大嘅回響。佢有另外即係除咗呢10,000元咧，另外有啲行業咧係話每個月可以攞2,000元就可以攞5個月噶嘛。 呢、這個講啲前線嘅抗疫工作人員啦， 係啦，或者係機場嘅貨運員工啊等等。係啊，但係呢度咧又冇寫飲食業喎。如果你寫飲食業咧，咁飲食業嘅工友就放心啲啦，起碼可以即係2,000元乘5個月。咁但係又冇，咁變咗咧，佢哋就要望住呢個即係臨時失業就10,000元，咁係唔係符合資格咧？咁佢細節就未出啦，但係因為佢係寫臨時失業嘛，咁但係依家飲食業有啲工友呢，佢其實又唔係失業，佢仲同嗰間酒樓食肆呢係維持一個僱傭關係嘅，不過只不過呢段時間呢就可能停工，或者呢夜晚禁堂食呢你就返幾個鐘搞掂埋， 即係開工不足啦， 做啦，開工不足，咁佢又唔係真係失業，仲同呢間酒樓有僱傭關係，但係呢就嚴重停工，差唔多等同失業，冇乜收入或者淨係好少收入。咁呢啲又算唔算係符合嗰個資格申請嗰10,000元呢？咁所以佢哋就好擔心。所以我哋希望佢係嗰個條件係可以即係放寬啲啦，即係因為飲食業啊，或者係啲表列處所、美容啊、卡拉 OK 啊，其實呢啲都已經係好清晰㗎喇，成個社會都知道佢係受影響㗎喇。咁係咪佢哋能夠提交一啲即係簡單嘅工作證明，亦都證明到係嚴重開工不足嘅，就可以都符合呢個申請10,000元嘅資格呢？ 另一個資格的問題呢，就是怎樣界定那位人士是不是失業呢？昨天行政長官就都有略略這樣去表達過，會不會是透過他的強積金的供款記錄去到作為一個證明？但是關於強積金供款記錄呢，你們即勞工界都反映過很多次，很多零散工其實可能是沒有為自己即去到做強積金供款，又或者一些自雇人士，關於這個問題你們可以怎樣再反映和爭取呢？ 是啊，即係我諗大部分，譬如以飲食業為計啦，就我諗就絕大部分都有供強積金嘅，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快脆嘅方法，即係可以顯示到佢係之前有工作有供款，但係依家咧就冇啦。咁特別係飲食業有啲零散工咧，佢強積金制度裏面咧有一個叫做行業計劃，係俾飲食業嗰啲零散工供款嘅。咁你只要有呢個計劃係做過供款咧，就作為一個證明去盡快去申請發放呢一萬蚊咧，其實都我哋覺得都可取嘅。但係有啲好少部分嘅行業，譬如話家務助理。即係所謂俗稱嘅終點，咁佢強積金條例咧就寫得好清晰嘅，家庭嘅即係呢啲家務助理嘅員工咧係唔需要供強積金嘅，但係因為佢哋嘅工作咧又確實好大影響，因為平時咧就去人哋屋企做幾個鐘嘅家務啊，幫下手啊咁樣，咁做幾個鐘，咁但係依家即係你咁嘅疫情，可能好多人都唔會再即係聘請呢啲家務助理上自己屋企去清潔啦，因為驚感染，咁佢哋呢個行業又有影響，但係佢呢個行業咧亦都係強積金條例咧就講明佢係唔需要供強積金，佢又咁佢又冇呢個證明。咁係咪可以都有啲彈性，佢交到一啲其他嘅工作證明就可以發放呢？ 最後都想問一個即係關於議會形勢嘅問題啦，因為其實過去都有啲議員即係就住一啲政府嘅惠民措施啊，同埋抗疫措施咧，即係都有唔同嘅意見。咁今次政府一次過推出咗咁多唔同嘅措施之後咧，其實議會入邊嘅反應係點樣？滿唔滿意？ 我諗就係要視乎翻即係。個個嘅界別，即係睇下佢係有受惠到幾多啦。咁即係有啲可能受惠得比較多嘅，都即係比較滿意啦。咁有啲始終，譬如我所講話係飲食業，咁可能相關嘅界別啊，或者就算僱主啊，佢都可能覺得呢個疫情仲要即係唔知幾耐㗎嘛。咁你呢次係咪足夠呢？咁可能都仲有啲不滿係需要反映。不過具體就因為財委會特別會議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二審議。咁具體嘅文件嗰260億點樣分布咧？ 就到時 咧，仲要下個星期一先至知嘅。咁所以依家都係監察住先。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振聲先同你傾到呢度。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